些肩膀，让爱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，鼓楼在前，红墙灰瓦；钟楼在后，灰墙绿瓦。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，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，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、下一天、下一月、下一年、下一代，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。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，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，作者刘心武，演播梁言。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，叫龙点睛。算起来，韩一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。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，戴着个栽绒双耳帽，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。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，又说是刚开完织布会，就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。他拿出一卷诗来，毕恭毕敬地说，请韩老师给我改改。韩一潭当时就看了那十几首诗，主题都是有关样板戏的，以当时的标准而论，写得相当有激情，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，只是不够洗练。韩一潭看完了以后，就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，肯定他的优点，指出修改的建议。把他送走以后，第三天就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。信中说，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，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，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。几首诗，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。您现在、将来、永远都是我的老师，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，为繁荣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。这以后，他们常来常往。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，几次都没能发表出来，他却毫无怨言。每次见到韩一潭，总是说：“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，我就算是块顽石，有您的耐心指导，我也总能雕琢成一个砚台。”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子用的砚台。1977年，他一首12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。 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签字，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。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，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的奔泻不停。到1979年，他发表的短诗已经达到27首。进入1980年以后，他及时地意识到，凭着写诗闯入文坛，远比凭着写小说闯入文坛费力而又迟慢。于是他试着写起小说来。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。龙点睛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，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，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，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，这也不足为奇。但是他变了，对于韩一潭来说，他的变化不是渐变，而是突变。1980年深秋，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，韩一潭恰好在一楼的走廊遇见了他。龙点睛戴着个米黄色的鸭舌帽，穿着一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。尽管韩一潭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他了，但是那天迎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。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个时候跑来了，并且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，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地对韩一潭点了个头，连第二句话都没有，只是直截了当地问，你们主编在哪间屋？韩一潭一愣，他也本能地把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。龙点睛就绕过韩一潭，直接朝主编的办公室走去了。没有伏笔，没有铺垫，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，尴尬不堪。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韩一潭心神不定，他想或许龙点睛跟主编谈完还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来，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。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。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，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，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，也就是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。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，两分写作八分活动，三分成绩七分吹嘘。但是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，品种由诗歌、小说，还有散文评论，还有电影和电视剧本。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，也就是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，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连衣架和长沙发都没有的客厅，而是文艺界领导或者权威、主编或者副主编、导演或者副导演，或是文坛明星或新秀什么之类的客厅。他从那些客厅里获得了最新精神、最新消息、最新题材、最新技巧、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。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，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者请他联合署名。到了1982年的春天，他已经由工厂调到了一个文艺单位，挂着工作人员的名，享受着准专业作家的待遇，并且在一次文艺界的大型茶话会上，穿着一身极其合体的棕色西服， 走进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。韩一潭扭过脸去，不想主动搭理他。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跟龙点睛握手，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跟主编碰了一碰，连第二句话都没有，就只是直截了当地问焦少辉同志在哪桌呢。焦少辉是当时在场的身份最高的人物，主编心里一定很不痛快，可是又不得不指给他啊，在那边头一坐。而龙点睛就头也不点一下的径直朝那边头一桌昂然而去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，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。 没想到这一天，龙点睛却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，并且脱去大衣以后，显露出一身外国年轻小伙子打扮的衣装，上身是粗花呢的猎服，下身是有意做旧的牛仔裤，仪态万方地坐在沙发上，就仿佛他昨天才来过一样，轻松自如，谈笑自若。葛平这两年虽然也听韩一潭以贬斥的语气议论过龙点睛，但是他毕竟没有切肤之痛，而且总觉得韩一潭对人未免有点过于的苛责，加上龙点睛光临之后似乎仍然跟以往一样亲切随和，于是葛平就傻乎乎地跟龙点睛热烈地交谈。龙点睛在交谈中信口举例，哎，这比如苏联电影《湖畔奏鸣曲》，那就标志着道德题材，这样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勃勃兴起啊。葛平就不免要问他，什么奏鸣曲？龙点睛于是挑逗性的反问，湖畔奏鸣曲都没看过吗？那白比姆黑耳朵呢？秋天马拉松呢？这电影资料馆经常放嘛。哎呀，老韩，怎么就不把你带去看看呢？葛平还埋怨呢，他呀，什么时候能想着我呀？再说他自己好像也不那么容易看上，他们那个编辑部啊，一点油水都没有。龙点睛又夸夸其谈了，哎呀，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，倒像是美国的迈克尔·西米诺导演的《猎鹿人》，意大利索菲亚·罗兰主演的《意大利式婚礼》，嗯，真是不应该错过啊！哎，昨天我见着影协的头头们，还跟他们呼吁来着。韩一潭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把烟头往烟杆里一捻，截断了龙点睛的高谈阔论，开门见山地问他，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龙点睛也开门见山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我是来把我的稿子拿走。韩一潭一愣，你的稿子？我这儿现在没有你的稿子了呀。对，我现在没有稿子搁在你这儿，我说的是7年前的那几首诗，写在一摞信纸上的，我自己用骑马钉钉在一块儿的。韩一潭更加吃惊了，你要那个干什么？那都是歌颂样板戏的吧，难道现在还有用？龙点睛倒是非常坦率，不光是歌颂样板戏，还批判了右倾翻案风呢，现在对我当然没有用，可是搁在外头终究是块心病。韩一潭心里一震，啊，其实那不算什么问题，那时候不止你一个人写了那种东西，我们刊物上也发表过不少啊，有那相当知名的诗人也写过，我还编过呢，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具体情况，你不必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何况你的 还不过是手稿，并没有发表出来吗？龙点睛越发的坦率，如果发表出来那倒也就算了，不过既然没有发表出来，我何必让它飘在外头呢？你给我找一找吧，我要收回。韩一堂看着龙点睛心里发颤，他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抑制住了心里的厌恶感。七年了，我也不知道把你的稿子搁在哪儿了，还有没有？葛平在他们说前几句话的时候去厨房提开水壶去了，这时候走回来给他们的茶杯添水。他觉得韩一谈不该怕麻烦，就发话了：稿子？这十来年咱们什么时候扔过人家的稿子啊？你那书架底下的橱柜里不全是稿子吗？小龙当年那稿子准在那里头。龙点睛高兴了起来，哎呀，嫂夫人真是治家能手，样样精细，老韩，就劳驾你给我找一找吧。韩一谈的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，他坐着不动，问龙点睛：对你来说，要回那稿子就那么重要啊？龙点睛以一种推心置腹的口气跟他说：老韩，我瞒你干什么？我现在到了这个份上了，还不得为自己争取一个最好的前景？看起来啊，我这个人才能有限，出点小名挣大把的稿费不算难，可要想独立创作，写出名篇得奖走红，恐怕没多大希望。我的发展前途说到头还是当个文艺官僚的可能性最大。别看我比你资历浅，可是跟你比我有三方面的优势啊，有政治优势，虽然我是文革中啊获得的这个优势，可是经得起调查呀。再有，我不是造反派头头，没有参加过打砸抢，哎，像我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多了啊。我还有作品，这是业务优势，内行领导内行，哎，我够不上后头那个内行，总够得上头里那个内行吧。我才四十出头，这是年龄优势。总体来说，我符合革命化、知识化、年轻化的提干条件，我看我是没有道理错过这个机会的。韩一谈脸色发白，哆嗦着给他补充：你还有更大的优势，能走上层路线。龙点睛欣然赞同：对，我需要他们，他们也需要我，我可以迅速及时的反映情况，汇报动向，提供建议，哎，跑腿张罗。老韩啊，你其实早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鼻子跟前工作，可你这个人吃亏就吃亏在死性上，一点也不活泛。韩一谈冷冷地笑了：既然你有这么多的优势，又何必在乎几首没有发表出来的诗稿呢？就是你当年发表出来了，你这么多的优势也足以把它抵消得干干净净啊。龙点睛索性把话说到底：当然，当年发了也就发了，可既然没有发出去，我也就没有必要让它再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我现在既然有这么多的优势，那我索性让自己更加完美一点，我要一点渣儿也不留。韩一谈瞪着他：我要是不给你，我要是找出来给上面送去呢？龙点睛满脸的不屑：呵呵，那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而且那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麻烦，不难排除的。你拦不住我往上走，我上去了即使不报复你，你能安心过日子吗？说到底，我对你算是摸透了，你根本就做不出那样的事儿来。 要那么做，你韩一潭就不是韩一潭了。在一边的葛平直到这时候才意识到，他的爱人正被别人极其残酷的侮辱和蹂躏，但是他的醒悟为时已晚。韩一潭突然跳起来，冲进里屋，扑到书架前，跪在地上，使劲地拽开那两扇橱门，把里头的一摞摞的稿件疯狂地往外扔，一边还狂乱地喊着：“你拿走吧，拿走吧，拿走吧！”葛平吓得心惊肉跳，他赶紧走过去：“哎呦，一潭，你别这样，你干嘛呀？别激动。”可是龙点睛极其冷静，他走过去弯腰细心地辨认着，他竟然很快地认出了他那一摞手稿，并且马上就抓在了手里，把他们塞进了裤兜，从床铺上抓起自己的大衣、围巾和鸭舌帽，从容地微笑着：“老汉，嫂子，别生气啊，我不过是开个玩笑。我这么快撂，能当什么文艺官僚？就算在我们那个破单位当上了主任什么的，又怎么能管他老韩这儿呢？啊，我不过就是想把这几首破诗拿回去当个纪念罢了。快别激动，小心身体啊！我先回避，改日再来负荆请罪。”说完，抱着大衣，拿着围巾和鸭舌帽，径自飘然而去。可怜的韩一潭，当了一辈子老黄牛般的编辑，兢兢业业，本本分分，却遭此一劫，心力交瘁。葛平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把韩一潭扶到床铺上，合衣而卧，使他在假寐中平静下来。望着扔了一地的稿件，以及龙点睛在散乱的稿纸上所留下的脚印儿，葛平不禁眼泪夺眶而出。这时候居然又有人来敲他家的屋门，葛平简直要昏过去了。他走到外屋的门边，烦躁地问：“谁呀？”他决定不管谁来，一律都不开门。他听见门外边的人说：“姓荀的住在这儿吗？我找荀磊同志。”“错了错了。”他近乎粗暴地回答。“荀家住在东边那个小院，你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？”事后回想起来，葛平感到愧疚，他干嘛对这位无辜的陌生人发泄自己的满腔怒气呢？ 听众朋友，牛心武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《当代》期刊，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。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。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。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，演播梁岩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